第75集，红武医院爆炸了。吃完晚饭，上完晚课，任意把自己关在宿舍里研究事故报告。宝生化工厂的案子非常复杂，光是各个中队长和上级指挥长提出的出警报告里就多达300多页，还有涉及化工专业领域的调查，他根本就看不懂。这还只是消防部分的，无法想象当年专案组的调查报告有多少内容。他看了一会儿，实在看不下去了，便将化工厂的案子放到了一边，开始看公家纵火案。尽管已经有了心理准备，可随着思维深入报告的内容和现场的照片，仁义的情绪也逐渐被带入了18年前那个猛烈燃烧的地狱。他情不自禁地在其中寻找起当年那个小小的身影，可当他真的找到与供应贤有关的内容时，又心疼得不知所措。这世上最残酷的悲剧，偏偏独留下一个6岁的孩子承担。仁义看了几页，那薄薄纸张里透出的沉重令他压抑得喘不过气来。他无法遏制自己去想供应贤，那些焦灼破败，那些残垣断壁，那些黑暗与恐怖，泪水与痛苦，都透过文字和图像穿刺进了他的心。他只要一想到那个小小的供应贤曾经置身于这样的深渊，恐惧着，疼痛着，绝望着，哭泣着，而自己却只能站在18年悠悠时光长河的隔岸相望，什么都做不了。他从火场里救过那么多人，独独救不了自己喜欢的人。仁义心烦意乱，一时也没看出什么名堂来。他拿着手机犹豫很久，还是忍住了给供应贤打电话的冲动。就在他决定去洗澡睡觉的时候，警铃响了。仁义和战士们纷纷冲出宿舍，迅速又有序地统一汇集到了车库，穿戴起装备。 仁队，红武医院，红武医院， 红武医院怎么了？ 爆炸了！ 什么？ 通讯员掷下的这三个字像是炸弹一样，把战士们都炸懵了。仁义脑子里嗡嗡直响，但他很快冷静下来，一把抢过出警单。 什么规模的爆炸？ 他看着手里的纸，出警单一向只是描述报警人的口述内容，一般不会很详细，此时看不出什么，他快速说道： 平台车以外的全出。 路上，仁义听到总队的指示，又调派了罗巷口中队和三宁中队，支队参谋长许进也正在前往红武医院。动用到三个中队的警情绝对不小，当时第四视角酒吧失火也是出的他们三个中队，而医院这种地方更是重中之重的单位，战士们明显比平日紧张严肃。仁义正想打个电话问清楚，手机却率先响了起来，是供应贤打来的。他心里似乎预感到了什么。 应贤，红武医院， 周川可能被灭口了。 我操！ 供应贤的呼吸声十分急促，其中掺杂着强烈的愤怒与焦急。仁义的大脑也呈现短暂的空白，接着他只觉得气血上涌，体会到了难言的愤怒与震惊。这群畜生居然如此胆大妄为。仁义完全能体会到供应贤此时的惊怒，他安慰道： 应贤，你冷静一下，你在现场吗？ 我正在赶往现场，你呢？ 我也在路上。你知道现场的情况吗？ 我只知道爆炸点就是周川的病房，现在西侧病房坍塌，周川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。这群混蛋畜生， 他们刚刚才窥见这个犯罪组织模糊的影子，对方就杀人灭证。周川可能是现阶段最大的突破口，他的死对供应贤打击颇大，何况还连累了无辜的群众。 他们敢做出这样的事是狗急跳墙了，策划时间这么短，一定会留下很多破绽。放心吧，咱们离抓他们又近了一步。 你还要多久能到？ 6-7分钟吧。你呢？ 我也差不多。不要挂电话。 怎么？ 就是不要挂。 听着仁义的声音， 龚应贤能感觉到自己逼近爆发的怒火正在缓缓地平息。 好，我不挂。 仁义的口吻不自觉地变得温柔，同车的战士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仁义。 医院的设计图和消防预案调出来没有？ 这里。 丁晴将平板电脑交给仁义，仁义接过手，一边看一边问龚应贤：“ 医院那边你还知道什么消息？” 八手病房的值班协警失联了，恐怕凶多吉少。 也未必，等我们到现场看看坍塌情况。 我们原定计划是明天去医院，经过这段时间的工作，周川已经要松口了，没想到他们会先下手。 看来周川知道的比我们想象的还多，一旦他开口，警方就能抓到红雁，所以红雁才会铤而走险。 这个人比陈佩还危险，陈佩只是一个拿钱办事的地痞流氓，最多耍耍狠，他却敢炸医院杀人证，死不足惜的畜生。 几分钟后，消防车抵达了红武医院，医院门前停着数辆警车和救护车，他们是第一个到达的中队。仁义看着不远处的住院处，西侧四楼从二楼开始坍塌，一层已经被压毁，三楼和四楼还保持着大致的形状，但严重倾斜，墙体皲裂，甚至将楼体撕开一条大大的裂缝。有人从窗户里挥着衣服喊救命，医院内部正在进行疏散，场面混乱不已。仁义面色凝重，他知道今夜必定是一场硬仗。 把照明打开。 司机打开了消防车上的火场照明设备，一束强光照在坍塌的楼体上，现场情况触目惊心。 仁队，这里好像有人，我听到声音了。 孙定义，带一班二班去挖，三班把云梯升上去，先把楼上的人救下来。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准深入楼体。 是。 一二班的战士开始往外搬碎石块，云梯也缓缓向有人求救的窗口移动。一个穿着白大褂的男子走到仁义身边。 任队长是吧？我是副院长，我姓宋，今天我值班。 宋院长，你知道坍塌的部分有多少受困人员吗？ 至少有六七十人，其中一些是没有行动能力的病人。 有没有医护人员能取得联系？ 有，三楼和四楼都有被困的医护人员，一楼和二楼就……哎呦，不知道情况怎么样。 仁义， 刚刚抵达现场的龚应贤朝仁义跑来。同时还有邱岩、蔡强等人。仁义看到龚应贤，心中莫名的安定了几分。两人四目相接时，有难以形容的情绪在涌动。他朝龚应贤点了点头：“ 你们现在尽快组织力量搜寻周边吧。从爆炸到现在才过去不到20分钟，凶手很可能还在附近围观。”“ 我们已经第一时间派出大批警力。 如果能确定是什么性质的炸弹，对抓捕凶手会更有利。” 这恐怕得等到挖掘的时候了。我们 不远处，消防车的警笛声接续响起。仁义拍了拍龚应贤的胳膊：“ 我们参谋长到了，